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播音明月赵金伦，同音张恩泽，第39集。前往会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小意外，何修义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搞的，也许是因为出席威尼斯电影节闭幕式有点紧张，在下楼梯时居然一脚踩空了，右脚剧烈地崴了一下，最后连蹦带跳地爬进了车子。祖然说要看看，被他给拒绝了。当地时间晚上6:15，主竞赛单元评委们齐齐亮相，各电影主创们也逐一到场，踏着红毯走进了礼堂。7:00，闭幕式兼颁奖仪式正式开始。评委会依次颁发了地平线单元最佳导演、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新锐演员奖、新锐导演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等等一系列奖项。之后，终于来到了影帝、影后这一万众瞩目的环节。最佳女演员是那个英国演员，他走上台，一直重复着说，好像做梦一样，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便轮到了最佳男演员，一位很有名的演员担任颁奖嘉宾，他风姿婀娜地走上台子，一身礼服裙衬得他美艳动人。他将手中信封打开，拿出卡片看了一看，凑近话筒，鲜艳红唇吐出一句，获奖者是来自伊朗的。这爆了一个大冷门，就连影帝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两天前已乘飞机离开，并不在场。何修义淡淡地看着，也淡淡地听着，左然一直在注意何修义。他发现每个人获奖时都会欣喜若狂，没有获奖时则是稍显失落。而何修义无论发生什么都会静静地坐在那儿，不会变。发现了左然的目光，何修义转头，左然，我真的没想到，这样最好了。最后紧紧跟着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评委开始揭晓本次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荣誉，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也就是金狮奖。全场十分安静，跳一根针都能听见，空气仿佛粘稠起来，人人呼吸加速，无欲无求谈何容易，任何人都希望时间精力可以得到认可。评委会主席十分有风度地走上台子，对有些沙哑的声音说出获奖的事。何修义在听着，左然也是。评委会主席继续说，家族，来自中国导演李朝隐。周琳立刻怪叫一声跳了起来，似在释放他几十年来的朝思暮想。李朝隐转身抱住他拍了一拍，他们二人依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过了今天便再也不会携手合作了。然而在这样的时刻，没有理由不给对方一个拥抱。全场尖叫欢呼，周围竞争对手看着家族的剧组给予了主创善意的喝彩。李朝隐带着左然、何修义、谢小溪等人走上台子，凑到话筒前边清了一下嗓子，直接用英语说， 能够得到肯定我感到很荣幸，谢谢，谢谢威尼斯。 在好莱坞混迹多年，李朝颖的英文很好，台下重新陷入安静。 同样谢谢剧组全体工作人员。 说着他用右手示意了下，手掌向上，五指指着何修义等人道， 这便是顶级的电影制作团队，这一年时光我将终生难忘。对于家族，我不愿意将它简单的归作同志影片，有人认为它讲的是东方的同志与西方的同志大相径庭而又殊途同归的悲惨处境，一个源于家族，一个源于宗教，这并不完全对。这部片子 讲的是家族，很多传统中国家族外表光鲜亮丽，但个体是苦还是甜只有自己知道，并非只有同志受困于此，还有其他群体倍感压力。宋芝挨着沈岩可以更简单地表达这个主题，仅此而已。在这部片子中，宋芝是主动承担责任的，因为从始到终家人都不知道他的感情，他的确是完成了祖辈的希望，子孙满堂，个个出色，但也失去了个人的幸福。事实上，很多中国家族到今天也依然是这样。我希望可以借家族引起一些人的思考。 作为男一，何修义站在李朝隐身边，李朝隐一边说一边将奖杯递给何修义。何修义接过来，有点好奇地摸了摸狮子的脑袋、翅膀、尾巴、脚腿。答谢完毕，李朝隐导演率主创走下台子。舞台很大，有两排台阶直接连通台上台下，位置大概分别在舞台前沿的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处。李朝隐走的是自己左手边那一排，众人都能看见他们。台阶每一级都不矮，不过因为舞台大约有一人那么高，总共还是有十几级的。何修义下了五六级有些别扭，他来参加颁奖典礼之前惨痛地崴了脚，赶时间也没法处理，竟是一直都没有恢复，只要走路就疼，下楼更疼，完全无法忽略。因为重力等等原因上台还好，此时下台十分明显地变瘸了。何修义皱皱眉调整姿势，慢慢的觉得忍忍就好，实在不行还可以将左脚放下去，再将右脚挪到同一级上，一节一节的下。祖然突然问何修义：“ 疼？”“ 啊，没事。”祖然突然加速几步走下楼梯，而后从楼梯旁边绕到何修义身侧。“ 来。”“ 啊？”何修义侧头垂下眼睛看向了左然。台阶宽度大约一米，两边都是空的，左然自然的可以从台下绕到台阶的侧面。左然没再说话，双臂一伸便合搂着拖住了何修义臀部下方，稍一用力便将何修义直接从楼梯上抱了下来。 喂， 下半身被搂住，上半身直晃悠。何修义怕摔倒，急忙扶住左然的肩膀。等双脚落了地，何修义还是不能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左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全世界制片导演演员面前，在各国家媒体记者镜头面前，在二人依然还是焦点的时候，将他从威尼斯电影节舞台的台阶上抱了下去。 这…… 啊，算了，不行了。家族擒获了金狮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回了国内，新闻瞬间铺满全网，到处都是家族擒狮登顶最佳，李朝隐称并非爱情影片。中国影片家族勇夺金狮。何修义很清楚，虽然并没有得到威尼斯影帝，但这金狮奖也足以让自己回归主流影坛。金狮奖的主演一共也没几个，演技已经得到了国内外认可，不大可能再去饰演男三男四了。自己这个付出顺得令人惊讶。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